佢嘅功夫咧用咗好多噶啦，不过咁啱咧呢个姻缘到啦，咁佢啦吓就开悟啦，就好似咧一棵树咁啊，我哋唔净系睇摘果，但系对到摘果啦，呢棵树先啦肥咗好多，培养嘅功夫啊，亦都可以话咧，佢就未曾开悟前。他已经用了很多的心血，时时都是在这方面呢去参究，不过这么啱突然间哭着痛着，那他就开悟了。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些道理呢？就恐怕人家怀疑啊，我发誓啊，我成日说为什么又不开悟呢？又当着先我在我无事不小心啊，什么都有啊，那为什么我又不开悟啊？咁如果我係中地嘅啦，就分分鐘都有機會執一嚿瓦片掉到去外邊。點解我又聽到聲音又唔開悟咧？就因為你平時啊冇做呢啲功夫啊。啊，所以從前有個祖師咧，叫做長興禅師，佢一生就坐爛七個菩田，佢先至開悟。但係七個菩田啊，你要坐幾耐？你知唔知啊？一個菩田唔係一日半日坐得爛噶。你话佢坐烂一个有佢一世人啊，几十年啊，佢坐烂咗七个菩田，等于话佢参咗几十年啊，咁先至开悟啊。咁我哋有冇咁嘅长远心呢？咁呢个值得啦，我哋啦吓，去检讨一下啦。咁所以我哋想开悟，就要平常咧用功夫。咁例如我哋修净土，或者念观音菩萨，都系一样。总之你唔使啦吓，多其他嘅理论，你就一三一二啦，你念一句观音菩萨，就或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如果念得时间长啊，初初咧，咁啊你会有三年，念念下就唔记得噶啦。但系等到一记得嘅阵时咧，你马上追翻上去，你马上又念。咁你日子内经过一段长嘅时间。咁你嘅培植自己咧，你做嘅善事咧，你嘅心心念念啊，都唔会忘记一句佛号，都唔会忘记一句观音菩萨嘅圣号。咁啊，嗰阵时你嘅功夫咧就深啦，就有啲定力。咁啊，说不定咧就有机会啊，哭着冲着，你都会开悟。等于话咧，你平时啊要培植啊你自己嘅功夫，這個、呢个咧系最重要啊。咁以上我哋所讲，所谓大方广佛花严经，咁啊连个经字呢个通题亦都解释过，意思即系话唔单话我哋一本一本嘅藏经里边任何一部分，或者单行本或者全部，凡系佛书名为叫做经，但系严宗嘅祖师啊，所谓参话头。在在次次都是禅，都可以开悟，能够令你开悟的都是属于这个经里面的道理，所以亦都名为叫做经，因为法法都可以开悟，法法都可以叫做经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不是，那么法法都不是经。如果你开悟花花都是经，好像那些藏经啊，就是那些善灯桩啊，就很容易呢惹那些蚁啊，或者那些虫子啊。那么虫和那些蚁啊，它虽然它治那些经啊，但是它不得开悟，因为它迷啊，它就不知道那些叫做是经，所以它只是慢慢这么咬啊食下呢，它就食了那些纸人烂那部经了。他就不会因为那部经就令他开悟。这个在迷这方面讲，即使他成日对着那本经他都不开悟。但是如果从这个悟这方面来讲，有善根这方面来讲，他真是用的功夫他就可以悟到。所以法法都是经。那么经就是能前的文字，佛在世的时候呢， 就根本冇经啊。佛呢是在在次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同嗰啲众生啊有缘，咁啊佛呢所谓随次化度。咁啊有人今日如果冇缘呢，冇缘就唔得啦。所以佛法虽广，就难度呢个冇缘之人啦。莫是话我哋生在呢个末世，我哋也见唔到佛。就算生在佛世，但是我哋唔一定皈依佛噶。所以佛在世嘅时候啊，好多佢嗰啲弟子啊，唔系佛化道噶，可以讲系佛嘅徒孙。好多众生呢，同佛嗰啲弟子有缘，但系佛呢化佢唔到。反为呢，佢嗰啲弟子啊，所谓十大弟子里面呢，佢度咗好多人。如果佛去化道去呢，唔一定化得到。所以佛法虽广，就难度呢个无缘之人。最紧要呢，你要有缘。咁如果有缘呢，你就可以化到佢啦。咁所以经就属于呢个能前嘅文字。咁大方广佛花言，就係经里面呢所前嘅道理。咁能前以共所前，就名为这个大方广佛花言经。亦都可以讲呢，佛在世嘅时候未有经典，但係佛灭道之后啊，以阿难尊者为首，大乘经呢以大菩萨为首，咁将佛一代时间所讲嘅，咁记录起嚟，咁日后呢就成为啊呢一套完整嘅大藏经啦。咁我哋五重原意就释明呢已经呢係解释过啦，解释大方广佛花言经。咁第二呢就叫做显体呀。咁每一部经都有佢个体性，即係每一部经呢都有佢呢个一定嘅道理。咁呢种道理呢就係唯一经嘅体性。咁我哋既然明白呢个经嘅名字，点样叫做大方广，点样叫做佛，乜嘢叫做花言，乜嘢叫做经啊？咁我哋已经系明白呢个经题，但系此经啊所包含嘅理论系在于边一方面呢？以边一种理论啊系为呢个一经嘅体性呢？咁我哋应该在释明之后，就要略为咧系解释啦。咁如果凡系大乘经典咧，都系以实相为体，但系此经咧就以呢个一真法界为体。咁呢个叫一真法界咧，咁我哋从呢个文字嚟表面解释咧，一真者即系唯一真实，法界者即系法界嘅事理。都不能够离得开啊！呢、这个一真本体啊，咁所以本经咧，虽然系事理重重无碍啊，本体就系呢个一真法界。咁啊，一真法界十方诸佛所证，就系正此个法界理体。而我哋众生啊，所迷嘅咧，亦系迷此呢个法界嘅理体。我哋日后修行啊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也不过呢是成就这个法界的本体。咁诸经所讲的名字呢是不同啦，好像楞严经就叫做如来藏经啦，法华经呢就叫做是一乘实相啦。咁金刚经所有呢个波野部都是叫做实相波野。咁圆觉经呢叫做圆觉本体。如果维摩经呢就叫做不异法门。虽然这个名词不同，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，现在我们所说这个一真法界啊，亦是这个实相本体，即是我们所迷是迷于这个实相，知佛所证呢是证于这个实相，我们日后修行正法亦是证此实相，证此一真法界的本体。 咁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最后第十卷啊，有两句经文最好噶。佢话圆满菩提就归无所得啊！我哋即使圆满成就无上菩提正法啦，实在我哋冇半点得到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我成佛就成无上菩提啦，咁啊应该有得到呢个无上菩提。点解话无所得咧？无所得，因为我哋所成噶、所见噶、所证得噶，我哋本来有啊。只不过咧，我哋一向迷，就唔知道啫。我哋现在已经知道咗啦，我哋所得嘅就系得自己个本有。所以圆满无上佛菩提啊，唔系啦吓，有所得就好似我哋一个人呢间屋咧系我嘅，但系我突然间去到外边都迷失咗方向啊，咁啊走错咗路，咁啊好似咧自己间屋咧迷失咗啦，啊唔知道点样翻啊，但系突然间有个人指住啦，系某某人啊，你行错咗方向啦，你应该系嗰个方向咧就可以翻到你屋企啦，虽然。嗰、那个人指示我呢个正确嘅方向，我翻到屋企啦。只不过系嗰个人咧指示我呢个方向啫，但系呢间屋咧唔系呢个人俾我嘅，因为呢间屋本来就系我有，不过我迷失咗方向，咁好嘅机会咧，遇到一个识路嘅人咧指示我方向，我翻到嚟啫。但系呢间屋咧唔系咩人俾我嘅，唔系真得嘅，而系我本来有嘅。咁我哋呢个佛性亦系一样啊，所以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所以佛法最高深嘅理论呢，亦系最好嘅理论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平等佛性，唔系话我可以成佛，你就通通都唔可以，啊，亦唔系某一个人修行可以成佛，其他人不能成佛，唔系咁，而系个个人都可以成佛，系平等平等。咁我哋虽然迷嗰阵时唔知，现在家下咧，无论佛法指示我哋，或者我哋亲自咧身在佛世，佛咧开示我，佢不过咧系指点我嘅，系引导我，你应该点样行。但系等到我成功开悟成佛咧，呢、這个佛性啊，唔系佛俾我嘅，亦唔系呢个经典咧俾我。不过佢指示我，我一向唔知，我唔懂呢种道理。但系嗰下咧，佢指示我，咁我就明白啦。我依此去行咧，咁咪就路还家啦。咁啊，自己开悟，自己成佛啦。成佛所得嘅咧，系本来具足，本来有，唔系因佛指点而有，不过因佛指点咧，而自己明白自己本来具足。本来就是佛，只要修行断咗咩烦恼，自己就是圆圆成成的无上菩提。咁啊，呢个无上菩提，呢、这个一真法界就是我哋呢个经的本体啦。等于话，我哋点解要明白呢个经的名字呢？我哋就想在呢个经里面咧，要明白我哋自己呢个本体。咁啊，第三咧。就是明经啦，咁我哋既明白呢个本体，就如刚才所讲啊，咁人人本具就个个现成啊，咁啊点解佛就早已成佛？咁啊我哋点解都万劫沉沦呢？就是、因为咧你冇呢个修行嘅宗要啊，即系你唔明白咧点样咧去修行，虽然。成佛的机会是平等，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个理论，不明白这个路程怎样行，我们当然只有迷失路，只有在外面流浪。那么如果你是认识这条路，有个人指点你，那么你呢跟着这条正路这样行，你就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。现在众生或者凡夫与佛既然是平等具足佛性，为什么有这么不同呢？他成佛，我做凡夫做众生，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于你有没有修养。 咁啊，所以呢个明宗啊，就系讲呢个修养，讲呢个修行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有修行，我哋有修养，咁啊，当然咧就可以成佛。咁啊，始终啊，我哋就讲呢一部经。咁啊，以乜嘢为宗呢？咁啊，始终咧就系以十大愿王成无上道为宗。咁啊，我哋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咁啊，边一种行愿呢？就系十大愿王啊，从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养啊，五随喜功德。咁啊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世，八者上地佛案，九者行圣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我哋修行呢个十种大愿，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等于话呢，以后呢个经文里面所讲呢，就系讲呢个十种大愿王。乜嘢叫做礼敬诸佛啊？乜嘢叫做称赞如来？直至到第十普皆回向。咁我哋礼敬诸佛之时，点样礼呢？我哋礼佛之时，点样作伴呢？我哋日日咁啊，夜夜礼佛，有啲乜嘢好事呢？啊，我点解要礼嘅佛呢？咁啊，在呢个一者礼敬诸佛嗰时呢，就会解释啦。啊，到咗第十普皆回向，我哋为乜做嗰啲普皆回向呢？普皆回向对我有咩好处呢？我如果日日夜夜咁啊普皆回向啊，我应该日后得到乜嘢嘅成就呢？咁啊，在呢个十种大愿王嘅经文里边咧，就有好详细嘅解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呢次只系明白本经点样修行嘅重要。就是你修行呢个十大愿王为因，咁啊然后咧就成就呢个无上菩提，咪即系咧显我哋自己个本体啦。咁啊如果在呢个净土中啊，即系念阿弥陀佛，咁啊本来净土三经里边咧，咪多咗一部嘅就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多咗呢一部。再加上呢个大势至灵严经嘅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咧，就变成咧净土五经啦，就多咗呢两样。咁啊，点解呢两部经啊都会列入呢个净土宗里边咧？就因为此十大愿王咧，最后啊，佢话如果有人家一生人受持呢个十大愿王，咁所以我哋朝头早上早点啊，可以讲咧都。一百间庙里面啊，真系都有99间啦。朝头早咧，念完楞严咒啊，大悲咒、十小咒、心经，咁就绕佛，绕完佛之后翻嚟啦，念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咁就发愿。可以讲朝头早上早点咧，一百间都有99间咧，系念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就希望咧。以此十大愿王的功德啊，导引自己去边度啊？去极乐世界。咁我哋虽然绕佛嗰阵时系念阿弥陀佛，咁我哋念完阿弥陀佛就要发愿啦。咁啊，点样发呢？就发呢个十大愿王。因为呢个行愿品啊，里边有一段咁嘅经文。咁啊，若果有众生啊，佢临命终时，咁啊，即系。在呢个人世间咧，最后一口气啦，啊，咁啊呢个时候咧，就乜嘢都唔会跟你走噶啦。你话即使满屋黄金啊，啊万顷良田啊，啊千栋房宇系你收租嘅，都起唔到乜嘢作用啊，亦都唔能够挽救你嘅生命，而你亦都冇办法带佢走。可以讲咧，系咁样来啊。亦都是两手空空而去啊！即使怎样啊，封官大殓，亦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啫。与你这个死者呢，一啲关系都没有啊！但是有一样嘢， 跟你走啊！乜嘢跟你走呢？就是呢个十大愿望。你一生人如果日日念住十大愿望啊，咁啊嗰种善根种子啊，喺我哋呢个白色田中里面啦、啊。你日日都念十大愿望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亲赞如来，叫十者普皆如啊。咁你日日念住十大愿望啊，呢、这个十大愿望嘅种子咧、啊，喺你呢个白色田中里面啊。咁啊，到嗰阵时咧，佢就善根显现啦。而你一生人受持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咧，以此十大愿王嘅愿力，虽然你舍受之时乜嘢都唔带，都系唯有呢个十大愿王跟住你，咁啊一直咧接引你啊往生净土。咁啊，所以此经咧，呢、这个此品啊。亦都可以话十大愿王道居乐咧，系唯一品嘅宗义。只要我哋日日咧念十大愿王，咁啊唔单念噃，十大愿王里边都好丰富嘅理论喎。咁啊等于话，一者你要礼敬诸佛，你要日日拜佛啦。啊，咁啊二者咧，你要称赞如来，你千万唔好毁谤佛啦。啊，咁啊三者咧，啊你要广修供养。包括香花灯蒲果恶，咁啊四者咧，你要常常自己心嘅惭愧心啊，一有错误，你自己好好地忏悔啊，咁啊五者要随喜功德，凡系人哋做好事，自己有力量固然要去做埋一份啊，啊即使我自己冇力量，无论人事金钱，我都冇办法啦，啊但系你做好事啦，我都赞一句啊。凡系啦，有讲经嘅地方，固然你要去听啊。即使咧唔系方啦，啊或者冇法师讲经啦，咁啊你都发起呢个讲经嘅法会，常常如果有佛事世，就请佛转法轮啦。即使冇佛事世啦，有边一个法师会讲经嘅啦？你要请法师啊，讲经说法，功德无量啊！七者要请佛事世。有佛在世，将要入灭，咁啊你要咧请佛咧久住世间，咁啊八者要常随佛好啊，唔系话信佛就算啦，咁啊亦都要常常咧要学佛所学，要行佛所行，佛点样教我哋，我就点样学，佛点样嘅行为，我哋要学佛所行啊，咁啊九者咧。就要行信众生啊，要时时以个慈悲心咧去度众生啊。第十咧，凡有功德，唔好净系为自己啊，唔好净系话我啲仔先发财就得啦。咁啦，如果咧啊，你话做咗功德啦，咁啊为自己嘅子孙发财都唔系话唔好，都系一件好事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净系你个子孙发财，别人唔发财，别人冇得食嘅时候，你食得安乐乜实奖嚟嘅，实奖啊！咁如果你话座上咁多人，净系我一个人有饭食啊，座上咁多冇饭食，就算你唔抢，我都食得唔安乐。吓、啊，说得唔好听啊，你就过肚，我睇住我实抢啊，实系唔安乐咁。咁所以我哋呢个心啊，要大啲，要宽宏啲。咁我哋做每一切嘅功德咧，我哋要发愿啊，将我所修呢个功德，我哋要回向一切人类都要和平。一切人类都要丰衣足食啊，乃至个三途地狱啊，一切嘅痛苦啦、啊，都要念，都因为我呢一段念佛嘅功德啊，令佢哋念三途嘅罪业啊，因为我今日做呢个系法会嘅功德啦、啊，都要令到三途恶道嘅众生咧免离众苦。咁啊，所以呢个十大愿王咧，唔系话净系念下就算数噃，咁我哋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咁咧。就要明白咁呢个理论啦，我哋以后咧就知呢个十大愿王嘅理论啦，咁佢实践佢实行，咁啊等你临命终时啦，所谓一切一切都唔跟你去噶啦，但系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啦，就跟你去，一切时次都领导你啊往生净土，咁啊因为本品啊下文啊有咁嘅理论。所以我哋就可以讲啦，话始终以呢个十大愿王啊个功德 能够引导我哋咧往生极乐净土咧，就系、是、为本尊嘅宗旨。咁啊，第四个变用啦，嗱，咁我哋明白一尊嘅名字，亦都明白一尊所传呢个理体嘅理论，啊，亦都明白呢个修行嘅宗旨。咁啊，我哋依尊修行啊，系有啲乜嘢好处咧？咁我哋世间上每一个人做一件事都要有好处噶喎，咁冇好处边个去做啊？话乜事我有钱就起屋啫，咁希望卖贵啲咧，咁咪赚钱啦。啊，咁话乜事我哋去做工啊，咁咪希望咧搵一份高嘅薪水啦，咁咪日常嘅生活就过得好啲，唔好过得咁艰苦啊，个肚咧食好啲，住啊住好啲，系嘛，着啊着好啲，咁咪任何时候都欢愉啲。咁啊，等住你真系去做工咧，果然达到呢个好处啦，得到一份好嘅薪水啦，咁啊一切问题都解决啦。咁呢个就系一种咧嘅作用嘅妙用。咁啊，我哋现在依经修行，咁我哋得到咩好处啊？咁啊，此经啊，即系此品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以拔众生嘅痛苦。以共咧，以众生嘅快乐啊，系为本尊嘅妙用。即是话，如果每一个人乃至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佢依呢个十大愿王去修啊，佢就可以得到离呢个恶道之苦，可以得到呢个涅槃嘅快乐。嗱，咁我哋经文里边咧。就有咁样嘅经文噶，佢话往昔犹无智慧力啊，佢所造恶业则五无间。咁啊，纵使普贤大愿王啊，一念复佛就皆消灭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多数啊系明呢个拔苦呢一方面啊，即系话我哋往昔啊。因为自己冇智慧，咪愚痴咯，咁啊做到好重嘅恶业，乃至呢个五无间嘅地狱业啊！佢话假如有人中呢个十大愿王啊，依此十大愿王去修去行咧，一念之间就可以离呢个五无间地狱嘅痛苦，咁啊呢种咧就叫做系拔苦啊！就拔呢个地狱嘅痛苦，咁啊五无间地狱嘅痛苦都能够拔啊，最深重嘅罪业都能够了，能够消灭。咁啊，如果其他唔系地狱咁重嘅苦咧，就当然咧消灭啦。呢个纵使十大愿王嘅人能够咧系拔苦。咁啊，讲到娱乐呢一方面咧，在呢个文中里边啊，亦都有讲，佢话上好智慧都含圆满，知魔外道都不能驱，不堪为三界所应供啊，蓄蚁菩提大智王，坐以降伏知魔相啊，正等正觉显法轮，要共普利一切。知行式，咁我哋既然拔咗苦，我哋所得嘅快乐啊，就系、是、无上菩提嘅快乐。我哋能够免离一切嘅恶道，了咗一切嘅生死，而且又堪为呢个三界嘅人天啊供养。当然自己成佛啦嘛，成咗佛咧，菩提树。才至可以破棄個魔君，才至可以堪受呢個三界嘅人天供養。咁啊，到呢個時候成佛啦。點解會成佛呢？就因為受持此個十種大願喎。咁所以本品啊，以乜嘢為用？就係、是、咧，以離呢個三惡道嘅痛苦，得到咧無上菩提。嘅快乐，咁啊第五啊就判教相啦， 咁啊，本来咧呢一、這个标题咧，就多部分咧对外嗰啲学教嘅人咧，就一定咧要学。即系如果你唔明白呢个教相嘅浅深啊，咁对于呢部经所讲嘅道理啦，系高深啊，定抑或浅浅？咁啊，你唔能够判定。所以一般讲经法师嘅程序，咁啊就消文。即是将这一段经文呢读了，那么先来个大意讲出来，那么叫做消文。那么第二个就解义，然后一句一句，那么将他这个理论呢一句一句呢，那么解得清清楚楚，那么叫做解义。那么第三呢，那么这一段文呢属于是对大根性的人讲，就抑或是对这个小根性的人讲呢？如果对大根性的人讲，就梗是言了之法了。那么如果对这个小根性的人讲呢，就属于啊那些渐渐发心的法门。那我们需要呢来一个交代，不是这个部经啊，是对什么根性的人讲呢？那所以这个部门啊，就应该对那个新的学法师的人呢，就应该呢要好重要，好重要，要学得呢好清楚，唔系呢咁多经啊，咁我哋点样能够判定佢系属于严重大化啦？亦或对初机嘅人讲呢，一定要研究得好清楚。咁如果一般听经嘅人呢，咁亦都应该要明白啊。咁如果唔係啊，我哋而家係坐住聽經啊，呢部經係乜嘢法咧？咁亦都要咧，應該咧係知道下。咁所以第五啊，就叫做判教相，將呢一部經嗰種嘅程度啊，屬於圓融大法，抑或咧係對呢個初機人講嘅法咧，我哋都要知道。咁啊，以呢個天台宗咧嘅所謂啊，有呢、这个八教啊，咁啊天台宗智者大师将十一代时教咧，佢就分为八教。八教咧就有呢个化而四教，即系教化众生嘅仪式有四教啊。咁啊亦都有咧化法四教，系教众生咧呢、这个修行嘅方法亦有四教。咁啊共成咧就名为佢嘅八教。咁呢八教咧個理論都好深嘅，咁我哋亦都係只能夠咧係簡略啦，咁啊解釋一下。嗱，第一叫做頓教，在呢個化而四教中叫做頓教第一種。頓就即係圓頓法門啦，咁啊頓教咧就有呢個頓教部，就同埋啊有頓教相。咁啊頓教部，就是一部一部经的部呢，就多数呢是单指我们现在所讲呢这一部叫做花严经，是属于那个顿教部所是，绝对不是对那小根小圣的人讲的啦，是对那个一定啊严顿大菩萨而讲的，那所以名为呢叫做顿教部。那么第二个叫顿教相啊，那么叫做顿教相呢，就是修行的时候，所谓一跳直入，一悟就千悟，一了就百了。好像这个经里面讲，就是本花严经里面有，他说了一切法即心自性，他说若诸菩萨以如是观行相应，初发心时即变成正觉。那么当然是这个严顿的教相，咁啊，在呢个楞严经里边咧，亦有咁样嘅顿教相嘅道理。咁啊，好似曾经讲过，有一个癫狂嘅人，咁啊，佢朝早嘅梳洗对住个镜啊，啊，佢话个镜有咗个头，咁我呢个头就冇咗，咁啊落咗个镜都知道啊。其实佢又试个镜嘅梳洗啊嘛，朝早起身，咁佢就顿啊，蠢啊，佢睇到个镜有自己个头。以为自己的头就冇咗，落咗个镜嘅事啊，咁佢就发你癫，发你狂，佢通街揾头，我个头去咗边事啊？佢通街去揾头， 其實崩到佢個頭就冇塞到，不過咧佢自己癲狂啊，唔懂啊。後來佢突然間一痛，痛一條刺，咦？點解咁痛咧？哦，原來個頭仲有線未生。咁啊，佢雖然揾咗好耐，但係佢一痛就知道個頭咧原來未塞啊。點解咧？因為知道痛啊嘛。咁啊，證明個頭未塞啦。咁啊，頓然之間一痛，佢就開悟，知道自己個頭咧未塞。咁啊，呢種咧就名為啊。叫做咧係頓教相，咁啊頓教相咧就唔單係大乘經典有，咁啊小經典咧亦都有，所謂佛法咧係通前通後嘅，亦都通大乘法，亦都通小乘法，不過個別而論咧，呢、這個頓教啊多數係指呢個大根性啊，啊頓教部咧就多數指呢個花蓮經，但係小乘咧亦有咁嘅道理。例如佛在世嘅時候，好多嗰啲弟子啦，啊佢唔使剃頭嘅喎，嚇咁啊點樣嗰啲頭髮會落咧？唔使剃頭咧，咁啊好多弟子咧，佢呢個善根一花啦，佢就去出家，出家啊，咁啊叩頭啊，咁啊佛咧就講句話，佢話善來得比丘啊，善來即係你來得好，你個善根咧啟化啦。咁啊，比丘咧就系出咗家啦嘛，受咗戒，咁先至叫做比丘啊。咁啊，佛一讲啊善来，跟住话比丘啊，咁嗰啲修法就自落啦。咁啊，呢种咪叫做顿教步啦。即系唔得啦，咁多程序，又要揾个日子啊，又要揾个师傅啊，又要咩揾啊揾个西特真嘅剃头刀啊，咁嚟到佢做呢个仪式，佢唔使啊。他只要佛一讲一句话，善来比丘，咁啊呢个人咧就都化得自乐，咁啊呢种咪叫做顿啦，即系好快，佛一句话啫，咁啊佢都都化就自乐，就加沙着身啦，咁呢种咧亦都系属于啦呢个顿教上所说，咁啊第二咧就叫做善教。善咧就唔系顿咯，咁啊善咧即系慢慢嚟，系一步一步咁啊嚟啦，有佢呢个次序，咁啊亦都分开咗善教部同埋呢个善教上，咁啊善教部就包括四阿含经就为善教部嘅初，即系中阿含啊、增一阿含啊、长阿含啊、杂阿含。咁如果坐上智慧想研究佛法啦，咁啊的的确确啊，呢、這个四阿含经咧，你哋有机会可以睇下，里边咧讲呢个因果报应啊，所谓善因善果啊，好多嗰啲古仔啦，即系我哋法师讲嗰啲古仔啊，都系响嗰个地方嚟嘅。咁如果你得闲冇事咧，最终阿含经你可以睇下，啊，你睇下咧，对你呢个善心咧。一定有好大嘅幫助，點樣歸依三寶？點樣咧？啊，修呢個善法，咁啊有理論，亦有呢個因緣故事啦，你嘅啟發，你嘅信心，所以四種阿含經咧，就為呢個善教之初。咁啊，方等時講呢個方等法啦，例如呢個維摩經、施一經咧，就為呢個善教嘅中間。到到讲呢个波野六法卷大波野经啊，就名为叫做善教部嘅最后，等于话五时当中啊，除咗最初嘅翻缘时，最后嘅八沙涅槃时，中间咧阿含方等波野都系为呢个善教部所摄。咁啊，善教上咧就善事修行啦，我哋先归依三宝。啊，跟住咧受五戒，然后咧受八关斋戒，或者十善戒，啊进一步咧出家受比丘，受比丘尼戒，咁啊一步一步一步咁样咧次序咁啊上去修，然后了生死开悟，咁啊呢种名为叫做善教上。咁啊虽然系善教啊，但系在呢个花严经里边咧，成为一顿一顿嘅严顿大化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呢个善教相啊。佢虽然一悟千悟，一了百了， 所謂初發心時，善觀知法實相啊，但係等到佢真真正正去修行咧，咁啊亦都係咧，從有呢個善知啊，一步一步咧咁樣成佛嘅，就好似啊一刀一切就係天層紙啊，嗰啲機器化嘅印刷咧，啪一聲個電掣一開，嗰張刀就一下就切落去。雖然佢剪下就一千張紙。喂，但係呢一千張紙嘅次序呢，唔能夠話將底下嗰張啊，咪住等下嚇，咁啊翻到嚟個頭頂嘅次序我話唔得嘅喎，佢排好一千張紙咧，都該係由第一張咧一路騙到第一千張，呢、這個次序咧唔會混亂，就等於話呢個花言頓教部頓教相裏邊講呢個言頓嘅道理，所謂一言就千言。但是真真正正的修行的时候呢，他亦啊亦都是呢有阵时啊所谓一步一步呢，咁啊遣烦恼，先遣见思，后遣尘沙，最后呢就遣一个无明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智者大师呢判呢、這个花言经呢是叫做言中大别，言顿之中呢带呢个别教，就讲个修行的时候呢亦都有佢呢个次序。咁既然有次序啦，我哋亦都可以接佢嚟咧，就是善教相。咁第三咧，就不定啦。咁点解佢就不定咧？即系有阵时咧唔一定嘅。咁里边咧亦有两种，一种咧就不定教，一种咧就不定益。不定教咧就系实啦。咁讲经说法咧，所谓随机施教。唔係話咧一成不變，咁如果對呢個大真正嘅人啦，咁啊實當然同佢講呢個圓盡大法啦。咁如果對嗰啲小根小性啊，你講得太深佢都唔懂啊。咁只有講嗰啲咧，所謂隨機而説噶，例如呢個四柯含嘅理論，就好似我哋在家人讀書啊，咁佢都唔係大學生嘅程度，你同佢講呢個大學課程，佢真係聽得冇味道啊。佢唔黑眼瞓都算好彩噶啦，咁啊因為唔對佢個機啊嘛，咁你就只有咧揾翻一種咧適合佢個程度啊，咁佢聽得津津有味啊，咁啊呢種咧名為叫做不定教，咁啊不定益咧就實啊有陣時所謂一音説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啊，咁啊佛咧。雖然說法的音聲是一樣，但是坐著聽他的弟子呢，有些人聽到呢是得到這個大乘的利益，有些人得到呢是這個小乘的利益，所以叫做不定。那第四呢就叫做秘密教，那麼這個秘密這兩個字呢，那大家就不要誤會啊，以為好像佛教咧，哇都有秘密咁啦。佛教完全冇秘密，可以講啊，佛教咧三藏十二部經典咧，可以講咧，你就分分鐘有興趣研究啊，有興趣嘅受持啦，可以講係無任歡迎。裏邊整套道理咧，都係人生嘅哲學，絕對冇一句一字唔俾得人睇，唔話得俾人知。絕對沒有，但是有些例外，我就順便講講，就是這個戒律，我們三藏，所謂經律論，這個論藏就是這個戒律，就即是講這個法律，這個小乘戒，我們都比丘戒，或者受菩薩戒的菩薩戒，如果沒有受過戒的人就不准他看，那麼為什麼呢？咁啊呢個咧唔係話自私，亦都唔係話佢哋秘密，就係佛啊好防啊有嚟個外道啊，或者有嚟嗰啲邪知邪見嘅人啊，佢就侵入嚟咧，佢唔係以呢個正知正見咧去研究，所以就唔准佢睇。咁啊點解咧？咁等有個理論啦。咁我就話明法律啊嘛，就佛嘅組織啊，呢、這個真田裏邊咧， 當初就冇法律嘅，戒律即係法律。咁後來咧，我就可以咁樣講，所謂事大就梗係有夫之啊，欲大就梗係有乞衣。一個咁大嘅爭權裏邊咧，難免咧冇麻煩嘅。咁所以後來某一個人發生麻煩啦，即係咧佢嘅行為唔正常啊。咁佛咧有人同佢講啦，咁佛因此就制戒律。嗱，咁呢件事咧，我哋從今以後咧，在我哋呢個僧團裏邊咧，絕對唔能夠再做。咁但同時聲明，因為舊時冇法律、冇戒律，咁今日呢個第一個人犯咧，咁冇事，因為冇所根據啊嘛。但係從今以後，第二個人開始，任何人都不能再做呢件事。咁成立一條界咯，咁逐漸咧有問題發生啦，咁嗰啲界律啊，嗰啲法律啊，咁越立就越多啦。咁因為嗰啲界律裏邊咧，佢係對我哋嗰啲所謂受戒嘅人啊，係一種教育嚟嘅，咁所以佢都叫有啊呢、這個界嘅因緣，即係點解要立呢條界？咁佢有一段故事啊！啊，當初咧係冇嘅，啊，後來咧就有邊個咧，佢就做咗件咁嘅事。咁啊，既然係犯戒嘅事啊，就當然啦，唔係幾光彩啦。咁但係對我哋呢個修行嘅人嚟講咧，係好應該睇，生個慚愧心。我哋睇咗啦，啊，點解我唔能夠做呢件事咧？就因為當初咁樣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從今以後咧，我哋承認自己係一個持戒嘅人啦，我哋唔應該做。咁但係嗰啲外道啊，或者嗰啲邪知邪見嘅人咧，佢哋入嚟啊，咁專門咧揾呢啲咁嘅問題，藉此機會咧嚟到毀謗佛教。咁所以咧就唔準啊，嗰啲外人咧去睇呢個戒律，那係唔準呢一種人。咁但系如果呢个人真正咧，佢想学佛，但系佢又唔懂，咁啊点解呢个戒咁严肃咧？佢唔懂，但系佢亦都想学，佢能唔能够做得到咧？我能唔能够受呢条戒咧？咁如果佢用咁样嘅心肠啊，去严。